世界。 心 只是风景。想问你为何消失得毫无踪迹，将城市分裂成两片岛屿。你在你的故事里扮演着自己，我在我的世界里似曾相识。用眼睛拾起路上的光影，却分不清你转身 停下来，习惯你的声音呵护我依赖，也许时间太快，偶尔对你的伤害，但你的包容我会难过起节奏。

事情将会发生，每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，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，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。 着你，有我和我的担 我时常也把往事轻轻诉说，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，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。会偶尔想起我，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？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，我的年少有你，你的青春有我。再没不起你眼眸的夜色，没有说再见，离别总是沉默。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，像我时常也把心事轻轻诉说，秋雨里无话不说，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。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，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？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，年少有你，你的青春有我。我的年少有你，你的青春有我。 俗套的对白，情节无数次演练，方程式的原点延伸到科学般的爱恋，真心这一切都会如期出现。学班的爱恋。 在你身边，你却一直都没有发现，还在等待不成立的语言。哦，爱是一支利剑，射向了把心中剑，从此生活开始真心话大冒险。 囊子装了满满都是你的笑。 爱我爱我， 轻轻摸，用力握，拼命摸，想念越不越多，感到不懂。 爱我爱我， 对你说，对你傻，对你笑，相思黑心八道管都管不了。 爱我爱我， 想你我烦死我，爱情这只坏猫偏得咬我。 北京时间7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.2 兆赫 AM927 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我叫黎黎，今年20岁，然后这个人呢1米68，然后125斤，短发，鼻梁高高的。其实这个人是我妈，因为我不好好学习，我妈经常教育我，然后其实她在我人生中挺重要的。哎，但是我挺后悔的，有一次就是我把我妈气哭了，但是我自己也很伤心，然后所以想对我妈说对不起，然后我以后会改正的，好好学习。

Thank you. 计无穷，乌云将盲针追梦。All eyes ahead， 背影总在最最前面，梦想沿着现实攀岩，蠢蠢欲动，未来决定在我。不管你是怎么看我，不用分类，我的天是难改变。蒸发在昨天，而我的今天都为了更强的明天。梦想沿着现实攀岩，蠢蠢欲动，未来决定在我。不管你是怎么看我，不如联手，让世界动起来。